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谂咗下之后，就讲出呢个地方嘅风水格局啦。从我哋先前喺外围接触到嘅嘢嚟睇啊，呢位献王对奇门异术系非常熟悉嘅。其中最犀利嘅呢，系会改风水格局。嗱，咁大规模嘅王墓呢，唔单单系主墓嘅形势理气，要有先月嘅气象。附近呢，亦会有改过风水嘅辅助月眼。辅助主灵嘅月眼同星位，如果改得好嘅话呢，对主墓嘅月位嚟讲，可以起到如虎添翼、蛟龙入水咁嘅作用啊。自古风水秘术里头最难嘅就係改格局。咁做呢，需要对天地间嘅山川河流、地形走势、斗转星移等等都需要有一个宏观嘅认识。好多稀世道明嘅普通风水先生都自称可以改格局。其实呢，佢哋淨係识得一啲皮毛嘅啫，更加咪话改地脉啦。另外改风水格局嘅工作量都係非同小可嘅。除非是割据一方大权在握的皇后将相，才有这样的实力大兴土木。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里头的化字卷就是专门讲改风水的。其中翼龙经有讲，龙物改形换势转变风水，至少呢需要改动地脉周围九个相关的主要月眼。第一个月眼化转生气为前户，第二个月眼两翼插天透云霄，第三个月眼鱼为龙须聚金水，第四个月眼高耸宫为护持，第五个月眼装点天梁明堂开，第六个月眼水口关难切招迎，第七个月眼沙脚而做左右盘，第八个月眼帐幕重重穿龙过，而最后一个第九个月眼呢，就是九曲回环潮山岸。改动了主脉附近这九个月眼星位，可以保持风水关所前户绵密，月位的气脉形势万年不破。这些诀呢，看起身是深奥难明，其实只要研究过地经都会知道里边的意思呢，只不过是说在特定的位置上面放个鱼缸啊，种棵高大的树啊，挖个深井等等。难呢，就难在定位上面。我睇咗下呢度嘅直批太后，除咗第九个改风水格局嘅月位，即係九曲回环潮山岸嘅月位比较明显之外，其他嘅就暂时睇唔出嚟啦。我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，溪谷连绵曲折咁通向咗松谷，深处係形成咗水龙脉，同两边错落起伏嘅山岗，睇唔出边样系主，边样系客，真假就好难辨嘅，有喧宾夺主嘅意味。可能响水龙嘅龙云度，地形啊仲要低啲，身处低谷仰望呢，就好似坐井观天咁，冇尊严嘅气象睇起身就更显得卑微啦。所以呢，要响呢一条龙脉嘅关锁位置，改建一个九曲回环潮山岸的局，在山谷开头到最尾的地方呢，每九个转弯位就起一座神社、祠堂或者庙宇之类的东西，用来强化这一条水龙脉的气势，达到更加藏风聚气的效果。但是呢，神庙一类的建筑呢，都是土木结构的，而木头呢，又最怕虫咬和蚁蛀，肯定就要采取一啲驱虫嘅措施。所以呢，我估呢一条断虫道啊，系用嚟保护神庙嘅，而且最少有三层咁嘅屏障，神庙里头啊，仲会有其他嘅防虫设施添。杨雪莉听完我嘅话，好高兴咁对我讲啦。咁讲，镇宁圃同人皮地图上面蟾蜍嘅标记，应该系其中一个神庙咯噃。睇嚟你啲风水学理论都几有用噃。我对杨雪莉讲啦，鱼啊离唔开水，瓜呢就要响泥度种，寻龙点穴 魔禁倒斗，离唔开嘅系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啊！我啱啱收声，肥仔就唔系好抵得咁讲啦。 唉，你睇下你啊，赞你两句啫，条尾就翘到上天啦，一啲无产阶级谦虚好学嘅精神都冇，识少少啊扮代表。唉，如果你真系咁把炮啊，不如讲下献王嗰个老嘢嘅地宫系点布置嘅，里面有啲咩陪葬嘅名器啊？ 我哋都唔想再浪费时间啦，就顺住断虫道，冇跟住溪流嘅方向，斜斜地咁穿过松谷，行入谷里头去揾水龙云上边嘅神庙。我边行啊边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，我话山谷嘅侧面有个山神庙之类嘅建筑物咧，呢、这个就肯定唔会有错嘅，因为呢啲嘢咧虽然睇起身就稀奇古怪，但系一理通就百理明，只要掌握风水秘术，就好容易揾到规律噶。至于你话献王墓嘅地宫系咩格局，如果唔去到嗰度啊，我真系讲唔出嚟嘅。是但咁估就冇咩谱嘅。不过古田国从秦末开始啊，就闭关锁国啦，断绝同汉文明嘅往来。虽然后嚟都受到啲汉文化嘅影响，但系我估计啊，王墓嘅构造可能系以先秦嘅风格为主嘅。肥仔问啦。 我哋上次去陕西啊，听大金牙嗰条友讲过秦始皇陵嘅嘢，讲咩人由做蜡烛一万年都唔会熄喎，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事嘅啫？ 杨雪莉又讲啦，唔系人由，系东海人鱼油膏做嘅燃料，万年不灭。除咗依、这个，响秦始皇陵墓里头，传说仲用水银整成江河大海咁嘅样。用机械推动水银流动，再等流动嘅水银河灌返去原嚟机械嘅上边。机械获得能量又推动水银流动，周而复始咁运动，就可以令水银河长流不息。墓室四周嘅墓门附近都设置咗弓弩等嘅暗器，有人接近触发机关就会射出嚟，将个人射到好似箭珠咁嘅。 我听咗杨雪莉嘅话就笑住讲啦，呢啲系史记里面写嚟吓人嘅啫。长明灯咁嘅装置响好多皇帝或者贵族墓室里头都有。不过呢啲响我哋呢啲专业倒斗嘅摸金人士睇嚟就真系得啖笑嘅啫。先唔好讲海鱼油脂做嘅燃料要几多先至可以烧一万年呢？古墓嘅地宫一旦封闭，空气就唔流通啦。冇咗空气，长明灯再节能啊，佢仲烧条毛咩？如果再等啲空气流通，古墓嘅地宫唔使一百年就烂到成劈嘢咁啦。到咗现代，秦汉时期嘅古墓即使保留落嚟，如果唔系特殊嘅环境，已经好难维持原貌啦。依家仲唔知响密林深谷里头嘅献王墓可以保存成点？虽然丛林里头植物繁多，能见度低，但我哋已经找到了参照物，对我哋嚟讲已经唔会构成好大嘅障碍啦。再行咗冇几耐，就发现咗第二、第三条用防虫药铺嘅断虫道。由于深谷里头冇风冇雨，啲虫药里面又含有大量嘅硫磺，所以地表寸草不生，附近亦冇藤蔓覆盖。睇起身啊，净系多咗啲泥响表面而已啫。对于知道内情嘅人嚟讲，搵起路上嚟就并唔艰难啦。行到依度，地势睇起身成个喇叭咁，越嚟就越开阔。前边隐约可以睇到轻烟薄雾，越向里边行，嗰层白蒙蒙嘅雾气就越厚。一眼望过去，前边山谷里头全部被云雾罩住。里面好似死咁寂静，听唔到任何昆虫嘅叫声同埋风吹草动嘅声音。呢啲就係传说中至今仲未散嘅雾，亦即係山谷深处滋生嘅有毒瘴气。响山瘴嘅笼罩底下，呢条山谷就显得更加神秘啦。而更神秘嘅献王墓就喺呢一层雾嘅尽头。 我哋虽然离山障仲有一段距离，但系为咗以防万一啊，仲系戴翻个防毒面具啊，稳阵啲。肥仔望咗眼前边白蒙蒙嘅一片帐雾，对我同杨书记讲啦：， 哎呀，既然我哋有防毒装备啊，系你鬼得佢三七二十一啦，直接穿过呢一层白雾，咁咪比响乱树杂草里头嘥精神，搵咩神庙容易得多啦。 我对肥仔讲啦：，啊，你呢个人呢，真系除咗小快润之外，都冇咩大嘅缺点啦。你点知呢一阵山障有几阔呢？啲白雾咁重，一旦行咗入去，即使唔当失路啊，响能见度咁低嘅情况下，行进嘅速度都比平时慢几倍嘅。如果半日行到出去，咁仲好啲。万一天黑都行唔出去，又唔可以除低防毒面具嚟食嘢饮水，嗰阵时啊，真系进退两难，唔知点算好啦。讲下讲下，我哋已经嚟到山谷左边嘅山脚，呢度已经离蛇溪有好远一段距离，几乎系三道断崇带嘅正中间。行下行下，突然身边一片花科类灌木喐咗下，我哋都大吃一惊啊！我哋边个都冇去掂嗰一片茂密嘅花草，又冇风，点解啲植物自己喐起身呢？莫非又撞到被虫蟒附体嘅怪树怪草？我同肥仔都举起冲锋枪，拉开枪山，就想对住啲奇怪嘅植物扫过去啦。杨雪莉举起右手就讲啦：， 咪住，呢啲系跳舞草，平时咧就无精打采，一旦被经过嘅人或动物惊动咗，就会好似跳舞咁，有闻声而动、伴舞而歌嘅异能，唔会伤害人噶。 嗰一大丛嘅跳舞草，似乎系草鬼咁响度喐。渐渐就分成咗两边，向里面显露出半只火红色嘅大葫芦。只见呢只火红嘅葫芦系用石头雕嘅，有米几高。葫芦个身系滑捋捋嘅，颜色红到好似火咁。如果佢系两千年前就整好洞响呢一度嘅话，经过两千年沧海都变成咗桑田。但系呢个石头葫芦仲系好似啱啱整好嘅咁。我哋见到呢个葫芦，个心都戚咗下。佢啲色水咁新净，真系好怪。等我哋拨开嗰丛跳舞草行埋去一睇，先知啲色呢系用红色地云石做原料整嘅。地云石本身就系火红色，最早嗰阵时候嘅红色染料啊，就系加入咗地云石粉末调制而成嘅啦。呢只石头葫芦表面都涂咗层驱虫嘅配料。搞到啲杂草藤萝生到呢附近就会自动咁避开佢。咁多年嚟啊，始终系孤零零咁摆向山谷唔起眼嘅角落头度。我睇咗下隻红色嘅石头葫芦，觉得好出奇就讲啦。咦，点解唔系禅除嘅雕像而个葫芦嘅？如果要将呢一条水龙脉上边风水宝玉嘅形同势完全咁释放出嚟，呢度应该系起座祭坛，或者是间宗祠之类的建筑才啱的。由于这里是山谷的边缘，轮顺陡峭的山崖道扔了很多藤萝落来。葫芦周围三步以外的地方全部都被藤萝遮住晒。肥仔个人是最心急的。向前行了几步，用工兵铲拨开拦住条路的藤萝。在山崖底发现了一些东西，拧回头对我们讲了。 啊，快啲过嚟睇下，呢度真係有癞蛤蟆啊。 我同杨雪莉听见肥仔嘅话，行咗埋去。只见响无数咁多藤萝植物下面，山边正对住红色石头嘅地方，有座供奉山神嘅神庵。虽然我睇唔清楚呢度嘅地形，但係应该係起响呢一座山峰背后嘅中轴线上面，采用嘅契山式大木架结构。神庵分成前后两进，正前方的神殿门面被啲藤萝都唔知缠咗几多圈啦，有啲砖瓦木条都已经跌咗落嚟。神庵顶嘅绿瓦同绘画嘅梁柱虽然已经破败，但系由于呢度系水龙脉嘅月眼，能够藏风聚气，勉强呢仲可以保留住大体嘅框架。 山崖上边个几层断重道都因为水土嘅变化失咗效，神殿嘅木料都几乎烂晒。响大量植物嘅压迫底下，神殿居然冇冧，都算系奇迹啦。呢座供奉山神嘅古朴建筑，就静静咁响呢个人迹罕至嘅幽谷里头，安然咁经历咗2000年嘅岁月。呢啲咧都全靠所用嘅特殊木料同构造工艺，以及谷中极少降雨嘅特殊环境有关。但系就唔知神殿门口摆放嘅呢只红色葫芦系做咩用嘅啦？可能系同山神嘅形态有关。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都有掌管嘅神灵，每座山、每条河流都系咁嘅。但系根据风俗习惯同地理环境、文化背景嘅唔同，神庙嘅样式亦唔完全相同。我哋再认真睇下，见神庙虽然被一层又一层嘅藤萝遮住，但系暂时就唔会冧。附近有好多雀喺神殿上面做斗，咁讲明呢度嘅空气质量冇咩问题，唔使担心有毒嘅瘴气。于是我哋又除咗戴住个防毒面具，拨开门前嘅藤萝，破损嘅大门一拱就冧咗啦。我揽咗入去，睇见正殿里面都生满晒各种植物。神殿嘅规模唔大，泥像已经冧咗，系一尊黑面神，面无表情，双目微闭，身度嘅黑袍都系泥索嘅。个泥像呢，虽然俾藤萝顶到跌咗落墙角，但仲系俾人一种阴冷威严嘅感觉。山神泥像旁边仲企住两个泥索嘅山鬼，都系青面獠牙，似系夜叉。左边嗰个捧住个火红葫芦，右边嗰个双手捧住只蟾蜍。我睇到呢度先至明，原来嗰只蟾蜍同葫芦都系山神爷嘅嘢，净系唔知道山神爷嘅呢两样嘢系用嚟做咩嘅。肥仔讲啦，葫芦咧大概系用嚟装酒嘅，饮酒嗰阵时候用癞蛤蟆嚟送酒啊。呢大金牙嗰条友啊，最中意系呢味嘢噶啦。不过佢条友啊识叹啲，佢食嘅咧系田鸡髀。我见到山神庙破败荒凉，杂草丛生，真系有啲触景生情啊！谂起我同肥仔穷到卖手表嗰阵时候嘅日子，心里头啊不禁有啲凄凉。于是啊，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：山神原本咧系庇佑一方嘅守护神，神殿应该系有人供奉香火嘅。依家搞到咁荒废，真系世事轮回，兴衰有数啦。就连山神老爷都有艰难嘅时候，更咪话我哋啲平头百姓啦。杨雪莉又对我讲啦：你咁多感慨，唔通又有咩屎桥？唔通你仲想拜下佢啊？我拧下个头就讲啦：我拜就唔拜啦，我哋不如试下将呢个泥像搬返原位，攞支美国烟敬下山神爷，等佢保佑我哋今次系顺顺利利，唔好搞出个大头佛嚟。第日呢，等我哋搞掂晒啲嘢，再同佢重索金身，祭添香火啦。肥仔喺旁边就讲啦：切，你条死老虎啊，仲话系无产阶级革命家添。我睇系信咩啊，求咩都冇 Q 用。肥爷我呢淨系信自己。呢条友如果真系咁灵啊，点会连自己都保唔住啊。照我睇啊，就等佢继续瞓响度啦。你諗下啦，瞓响度啊比企响度啊舒服好多㗎嘛。啊行啦，我哋去后面睇下啦。我见冇人帮手就算数啦，跟住佢哋行入后殿。见后殿呢已经系起响山嘅内部，比前殿就窄啲，中间系个翠石屏风，上面画住山神嘅绘像。身形同正殿嘅泥索差唔多，不过睇起身就蒙啲，个样睇得唔系好清。两边就冇山鬼，呢块石屏风好似唔系人工画嘅，似系天然生成嘅纹理。我哋兜个屏风嚟到神殿嘅尽头，只见眼前一亮，睇到系一排九只嘅巨大蟾蜍石像， 果然应咗九曲回环之数啦。呢种机关响识易龙经嘅人睇嚟系好明显嘅，但如果净系识易经八卦，唔识风水秘术里面精髓嘅人嚟讲，多数呢会将依度按照九宫之数嚟计，咁就成世都唔使知揾到暗道啦。我再仔细睇咗下，发现九隻石蟾蜍嘅口有啲系擘开，有啲系合埋，蟾蜍嘅头对嘅方向都唔系一样嘅。依啲石蟾蜍嘅嘴都系喐得嘅，亦有石槽可以转身。九隻蟾蜍都可以向四个方向转动，加上口系可以开合嘅，一时间要计算有几多种排列组合，真系要动下脑筋先得。而且呢啲石头机关啊，应该系要从左到右，按照一定嘅顺序一个一个咁推。如果乱咁喐，连续三次唔啱，机关就会彻底棘死，再都开唔到啦。于是我叫肥仔嚟帮手，按照九曲回环之数，从左到右先将蟾蜍嘅口分别推成开或者合，再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里面嘅遁字卷配合易龙经嘅换算口诀，将石头蟾蜍一隻隻咁按照相应嘅方位重新排列。整完之后，内殿里面咩反应都冇，照计呢个九曲回环朝山案应该系冇错嘅，点解仲未见有暗门打开嘅？杨助理个头脑转得快，叫我哋去神殿外边睇下。我哋即刻走翻转头去揾，走到山神殿外边，见到神殿前边个葫芦唔知几时裂开咗两边，下边露出个石门。石门被巧妙咁整成蟾蜍大嘴嘅形状，又扁又矮，都系用火红嘅地云石整嘅，上面刻咗啲简朴嘅纹饰。门上边有两个大铜环，可以向上拉嘅。呢个机关啊，设计得十分精奇。即使有人知道九隻蟾蜍系开石门嘅机关，但如果唔识得破解嘅方法，就算用炸药炸平神殿啊，都揾唔到外边嘅入口。杨处理又问我啦：呢个石门整得好古怪，点解会似系蟾蜍嘅嘴呢？唔知道里面有啲咩 QK？依度系咪真系有去主墓嘅地道呢？我对佢讲啦，镇宁圃上面嘅标记冇错，依度应该系条地道，而且一定可以通到离水龙云最近嘅嗰个月眼星位。想去名楼拜祭，就似乎只有从依度行过去先至得啦。至于点解用蟾蜍做标记，咁我都未谂到啊。蟾蜍喺中国古代是有好多象征意义的形态。嗱，有种年画呢就画住个肥仔。当然呢就唔系我旁边嗰个死肥仔，是肥肥地嘅小朋友。呢个小朋友呢攞住鱼竿吊个金线，同一隻三脚蟾蜍喺度玩。幅画呢就叫做刘海儿戏金蟾。俗话讲，三隻脚嘅蛤蟆好难揾，就是从呢个典故里面引申出嚟嘅。但是亦有啲地方喺民间传统嘅风俗里面係特登咁突出蟾蜍身上嘅毒。不过依家我哋睇见嘅呢两隻蟾蜍石像既唔係三隻脚嘅，身上面呢亦冇油状嘅赖斑，可能係山神爷嘅玩物。肥仔拍咗下支冲锋枪讲啦：唉，大不了喺下面撞到隻大蛤蟆，有依支枪就冇就使驚啦。就是癞蛤蟆的祖宗来了，都肥到他好像个风斗一样。自从有了美式冲锋枪的强大火力，我们就好像多了座大靠山一样。不过呢，我还是提醒肥仔，黄墓布置得很严密，这道石门虽然已经很隐蔽，谁都不敢担保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厉害的机关，小心点好，但是又不用怕过龙。我们落到去之后，兵离将挡，水离土掩就是了。讲完，我们三个一起喐手，用绳穿过一边石门上面的铜环，出力咁样拉，随着砰咁一声，石门就开咗了，露出咗一条狭窄的通道。我用信号枪对准通道里头打咗一发照明弹， 照明弹穿过地下的黑暗，惨白的光芒照向洞穴的深处。我们看见里面有无数白赖晒的白骨。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通道，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找的入口所在呢？那我就下次再讲给大家。